一碗泡面，三个人，五分钟。我们是玩番众。 第一季主题呢是抗疫英雄。那首先为我们打头阵的这位科学家就叫做爱德华·詹纳。他之所以有名呢，是因为他是疫苗之父。首先呢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他原本是一个都市人。 他都市人， 他都市人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都市医生。 嗯， 但他后来就是想要去乡下服务，也因为这样，他跟他老婆，就是原本的那个老婆离婚，因为他原本的老婆不想要到乡下去。 哇塞！ 所以他对他跟他原配其实是离婚、嗯。后来他到乡下去当医生之后，他又再婚。他再婚这个老婆也很厉害，他这个老婆他是就是是一个贵族。 嗯、你说乡下的贵族吗？ 没错，他是没有没有，他是都市的贵族，他真的是贵族。然后他这个贵族的这个老婆，他也不想要过这样上流的生活，因此他就到乡下去开学校。 所以他是到乡下才认识吗？ 好像是吧。 所以他们还去同一个乡下 啊？没错啊，没错啊。 真的是， 当然了、啊，不然古时候谈什么远距离恋爱啊？ 人家是想谈啊，飞鸽传书，很浪漫哎、欸。 谢谢哦。坊间当时有个传闻，就是只要农场里面帮牛挤奶的挤奶工们，他们得过牛痘之后，就不会再得到天花。这是当时的一个传闻，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医生也都不相信。这个爱德华·詹纳呢，就觉得很有趣，投入了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做这项研究，他就不停的去观察这件事。其实我在想，他怎么那么有钱、 嗯？他说他不相信，然后他就投入研究这样子。 不是他相信、 哦、他相信， 他想要去证实这件事情，哦、他想要去，他也不是、嗯，他可能就是带着科学的精神想去看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 所以其他医生是不相信， 对，其他医生是不相信， 然后他相信 只是一个坊间传闻。 哇，他简直是 I believe I can fly。 Yeah, yes. OK. 那首先我们就先讲这个天花到底有多恐怖。就是天花是一个急性传染病，它的致死率非常高，达到 30%， 所以发病的人很快其实就会死亡，通常在一周到两周之内。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，因为它也没有治疗的方法，所以它曾经呢造成了全球350多万人的死亡。那所以呢，研究天花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嘛。 嗯， 而这爱德华詹纳呢也是有异常的耐力，跟他有点固执吗？好听一点叫择善固执。 也很有钱的 啊，也很有钱，没错，所以他才有办法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件事情。 对， 后来他研究出来了，发现说真的是这个样子，得过牛痘就不会再得天花。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嘛，他以前就是被大家认为是一个传闻，所以就算他证实了这件事情，那他身为一个乡下医生，那些都市医生们也会不相信，所以呢他就被抨击啊，然后大家也是不信任他。 但他原本不是都 市 的、嗯，他不是原本是都市医生吗？ 对啊， 那这样为什么还会不相信他？ 因为他是去乡下也很久了吧？ 可是他去乡下是服务哎，又不会让他什么变智障。他们是不是以为智商是会通过空气传染而降低吗？ 哦、这个我不知道，可是 这很命啊、哦，各位医生们。 然后后来呢？因为我前面不是说他的。后来那个配偶是一个贵族嘛， 对， 所以他就请家荡产，也要让他去做推广，真的很伟大。我觉得他老婆才是最伟大的，对。但后来就拿了很多钱啊，然后让詹娜可以去做推广，然后去办演讲嘛，办讲座，然后带来去就是对这件事情予以这个肯定。反正就是他老婆呢就花了非常多的钱，然后去帮助他的先生。 嗯，英雄的背后， 没错，总是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， 不对。 反正 英雄背后总是有一条脊椎 啊！这样，那我们这集呢，就大概到这里结束。下一集呢，我们再来讲爱德华·詹纳的其他有趣的小故事。